早晨， 早晨， 早晨，第三次打工，早晨咁樣，咁就阿泰仲喺度，我哥唔俾佢再講啦，佢話驚講多錯多咁樣，交俾我哋啦咁樣。喂，我想講咧，我哋四個人個腦咧已經係喐唔到噶啦，已經係轉唔到啦。我而家係講一啲好大腦皮層嘅嘢講俾你聽嘅啫，所以你應該讚我叻同埋過金，係啦，唔係算啦，不如你訂報紙，不如你訂多啲報紙，我哋再寫好啲嘢俾你啦。好，咁呢次講雷動計劃啦，終於咁嗱。我本來就唔係好想講嘅，咁係因為其實唔知啊，即係唔知話最後嘅票數啦，或者最尾十點幾好多人排隊，係咪因為雷動計劃啦？ 你唔知道，因為未開嗰個票站嗰啲票數。 但係其實 唔 係， 永遠都唔會知㗎。你呢世都唔會知嗰啲票係咪雷動票嚟㗎嘛？ 咁啊係。 除非 佢冇寫時間嘅。 冇個雷字喺度㗎嘛。咁 即係你唔知嗰啲票係咪喺嗰個後期選舉嘅？就嚟完結之前，如果係咁，你咪可以估算到其實大概係咯。 所以冇得咁樣去估啦。但係當然有啲票忽忽啦。同埋因為尋晚佢話本來就話八點鐘有嗰、那個策略投票嘅建議，最尾褪到8:42先至有啦。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咁樣影響到投票投到咁晏？唔知道啦。咁但係客觀嚟講咧，如果你唔睇數字有冇發生咧，雷動計劃是成功喎，我又想講，即係我哋屌撚咗半年，屌咗一年啦，屌咗一年啦，我都要 賭票俾佢嗰啲人真係入咗咯，真係賭到俾佢咯。如果真係雷動的話， 我都要下跪啦。 唔係講一講先，唔係即係九東啦，九東就中咗嘅，即係集中票完就投俾阿快必，咁快必就真係有 感覺，因為係唔知啊嘛，可能係佢基本盤嘅屌。雖然不可能你明啦，你明啦。唔係，我唔係話佢呢樣嘢做得啱，而係個結果嚟講，因為佢想做一啲嘢，令到保到泛民嘅最後一席。咁我哋而家睇到大部分都係啦，我哋未知長毛係點啦。咁但係都達至某一啲嘅成效啦。其實新東冇得睇，因為佢叫人投五個，係啊，嗰個係有啲亂啦。 新西都係炒咗嘅，叫人投李卓人嘅。 郭家麒同埋黃浩明， 唔係啊！咁李卓人真係邊緣啊嘛，最後係，只不過你唔夠雷霆救兵啫嘛，即係如果咁樣講， 咁佢嗰個計劃咪有啲得，有啲唔得咯，咁係唔係一次成功咯？ 咁係因為唔夠兵啫， 唔夠兵。 如果咁樣講，如果咁樣講嚇，咁我不得不承認，即係我當然我呢個承認唔一定係真啦，而係唔係真心嗰個真啊，就唔係真心嗰只真，應該係話唔一定係有關係，但係我而家唔夠，即係我而家唔會兜口兜面話戴定你個雷霆計劃係失敗嘅，咁樣講。咁咁嘅要分析一下啦。即係我尋晚成晚都喺度諗，就係究竟係乜嘢原因？因為我之前一路嘅分析就係，第一你冇一個準確嘅調查啦， 冇一個邏輯性。 第二就係各懷鬼胎人性嘅醜陋啦，因為啲政黨會隨便巴閉啦。咁最終真係有草，范國威咪屌鬼咯，陶謹申咪屌鬼咯。我一路估人社會屌嘅，竟然冇事啦，咁樣真係犀利啦，簡直係寬宏大量啦。呢啲嘢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我嘅分析嘅判斷就比較簡單嘅，其實係我睇漏咗兩樣嘢，睇漏咗 選民， 係啊，我睇漏咗選民嗰種嘅任由擺佈嘅力量。 我諗我自己覺得選民佢係好想有一個佢哋可以相信嘅 so called 第三方獨立意見領袖教佢哋去投票咯。咁然後我呢個係我個人嘅結論，我覺得原來佢哋全部都係阿婆，全部都係盲母咯。你知唔知呢個係一個電子掌心雷啫嘛？ 當然啦，你哋不斷喺度鬧，港豬應該點啊？港豬 唔係，當然你而家可以話我哋好酸好葡萄啊嘛。我哋呢度我哋之前屌咗咁耐，而家佢可以話佢哋。 其實我 叫做有啲佢哋建議嘅人有贏到啦。 唔係，我係低估佢哋嘅蠢啫嘛。 係， 我係低呢、這個唔係葡萄，即係唔係話你唔投我就係你蠢，我唔係講緊嗰只，我係真係低估你嘅蠢。即係我亦都譬如頭先阿泰都有講，可能我哋提出嘅綱領會比較 太務實啊嘛。 唔係，我覺得係前衞， 好難令人明白，好難一。唔係難少嘅，好短咁樣，好簡短咁令到佢解釋曬。 作為一個美國人咧。修憲是再合邏輯不過的，是很易明白，即但我不可以這樣說，這個是我個人感受，但我覺得是走得太前了，有些人跟我說 你一改了他的東西，那人家就可以改回，即改來改去，或者是總之你動他的東西就不好了，你有些什麼東西就 自己傾咁樣，即係可能佢哋嗰個邏輯就係停留喺呢個位置咁樣咯。 個問題另外一樣嘢，我係一路留意到，好似我覺得香港人好似有部分啦，好似唔識分立法會同區議會咁樣樣，佢哋去投。 梗係唔識分啦， 梗係唔識分。 唔係，同埋可能我覺得 Joey 可能 佢哋都要未知咩叫分組點票，跟住投咗票， 或者太高估，即係選民對於政府嗰、那個。 我唔係鬧香港人蠢啊嚇， 唔係， 我係話佢哋蠢啫。即係呢個唔係一個抨擊嚟嘅，呢個只係我客觀話啊，你即係你願意將你嗰票去任由俾人去擺佈去。選擇投邊個，而你不是政治白痴喎，因為你參加得雷動計劃，你有啲意，即係你起碼你起碼係個黃絲帶啊嘛。 但我少少覺得咧，就係、那個狀況就係、是、其實佢哋呢一班蠢人咧，佢有啲預設嘅立場嘅，即係好似嗰個咩 預設立場就係唔中意李普成 啦。唔係嗰個泛民嗰個 KOL 話叫人嗰、那個咩 David King 咧，叫人投黃仁達都俾人屌到撲街嘅。 我明白，我明 白。其實佢哋有預設立場就係、是、 有好有唔好嘅，有好有唔好嘅。我只係覺得嗰、那個。呢個世界不是只係得純俾人擺布定同獨立思考噶嘛，咁你梗係有 flip 嚟 flip 去啦，即可能我都會受一啲 opinion leader 嘅意見所左右㗎，可能係黃陽達，可能係黃毓民，可能都受佢影響去有一啲唔同嘅政治取向，或者有其他取向，譬如黃達話俾我聽呢個餐廳好食啊，即類似咁樣，咁我可能就會係有啲咁嘅影響。我小弟我真係低估咗嗰種受擺布嘅力量有幾大。第二是我都估唔到雷動計劃可以在完全冇數字的情況之下就公開一個表就話，即係嗰個數字完全是我又唔可以話 你形容得唔得？ 又唔可以話偽造啦， 鳩估咯。 跟住佢就話俾你聽，嗱，總之有條咁嘅數啦，最尾有個數出嚟，咁就係呢個就告急啦。咁你哋就去啦。我又估唔到你夠膽咁做啊！ 嗱，我再講，因為其實咧，佢係。我不想介紹雷動計劃，總之 N， 我不想講佢裡面的運作。不如講埋先。但係總之 N 出嚟，佢嗰個分析就是咁樣。佢有幾張指示啊？佢嗰個指示就是分析顯示，港島區有6000幾個有效匯報裡面，即係應該是佢哋嗰啲自行做的投完票之後的民調啦。其中咧關乎羅冠聰和許智峰的分別又有多少人投了，然後他們就再分析他在這個選舉形勢裡面會排第幾，然後得出的建議名單就是羅冠聰和許智峰，他們就平均分佈這樣，那這個是什麼樣子的分析呢？我完全是看著這個圖，我除了看到那個掌心雷之外，我是完全看不到任何分析的。你沒有將羅冠聰和許智峰將其他嘅候選人的即係嗰啲名次啊，所以比較咁樣，咁你就係話俾我聽咁樣，咁我唔知係點樣嘅喎。係 咯，我諗係 只不過係一個掌心雷嘅作用。 我諗係太我太高估一啲嘢啦。係咯，有時估唔到可以發得幾遠。 唔係，你知道整張圖靚靚地啊，有個圖啊，有啲 percentage 啊，有啲數字啊，咁就好專業，好有建設性㗎。 我唔敢去到咁樣詆毀人啦、啊。喂，我 Marco 哥嚟，俾佢講。你俾佢埋中間 嚟。其實我咁嘅感覺就係、是，即係個雷動計劃，佢係抽空咗個政綱啦，淨係睇就係建制同埋非建制，即係總之政治係不兩立啦。然後就令到所謂正方得到最大的勝利，咁佢係成功令到嗰個力量的效益最大化啦。咁而我哋葉普成喺嗰班黃絲嘅眼中就係、是，妖講收卷未聽過，唔知乜嚟，喂又好似好難喎、啊。咁我梗係跟翻本身個劇本最容易噶，一即係呢個二元對立啫嘛。咁我咪盡量等多啲係正義嗰邊咪贏，咁咪得咯。咁所以又容易理解嗰件事個操作又。不是很需要自己負責的嘛，因為那些票如果配錯票，民調失準了，真的沒辦法。就比起說我信錯了人，其實他信錯了戴耀廷，但是那件事他要曲折地理解自己信錯人，那是容易一點的。即譬如投落葉普成，葉普成又要背著民建聯 B 隊一陣，然後又說話又爛仔，即有些負面形象在枷鎖包袱多一點，戴耀廷在他們心目中沒有，還拿了一些雨傘什麼什麼叫 icon 啊佔領那些，他成功將這力量聚合了 是他們的方法咯。即去到這一步， 即我覺得是大家嗰個立場陣營或者去嗰個論述的比較，他哋的論述就是成功呢樣嘢，即係入到屋得到佢的效果。而家咁我哋唯有呢個位置再檢討。 講下選舉感受啦。 選舉感受失落嘅，失落嘅。即我係都直接啲講啦，唔咩咁多包袱，我覺得。屌，冇拖冇欠啊！我冇欠揾咗你哋嘅呢樣嘢，即係我係搏咗命去做噶嘛！我哋咁換嚟呢件事 ，OK， 咁我唯有坦然接受啊！原來呢個係你哋想要嘅結果，咁我見到你哋而家中意咁樣咯，呢個係一個見到嘅現實。咁有個好笑嘅，咁我之前都 block 咗啲以前教會嘅人，因為佢哋屌之前同我哋講。2047危機啊，修憲啊，阻止中共接管啊，佢哋啊，好似係喎，又啱喎，啊咁啊知道我即係一路知有跟開我故仔啦，咁啊知咩事啦，跟住到臨投票前兩日 ，share 撲街大搖同雷動計劃，屌我 block 緊曬啦，嘅影響軍心，跟住咁今朝我試飛行，我 unblock 睇下佢講咩喎，都係我自己衰，跟住佢走埋嚟，佢好似安慰我，咁我忍唔住同佢講嘢，如果我同你一樣，冇為保護下一代做過任何嘢，然後年輕人即係要下一代行出嚟，做到去呢一步，而且你仲有份打低佢，我唔會有面目講翻呢啲説話。但我面對住好多人，依然都係企喺嗰個位置，就係、是、譬如佢哋有份做過雷動配票，令到本身一個民主選舉係受到影響啦。咁。然後他哋都又可以攞翻一個嘅姿態，就係話啊，都話咗你件事唔會成功噶啦。哦，佢有份打低你，然後講都話你唔會成功。咁無可厚非啊！咁呢個係一個政治嘅現實，咁係咯，好無奈，暫時接受咗，睇下香港人佢哋揀咗呢個未來，佢哋又會點樣咯？睇下我喺當中可以。有參與到改變到幾多咯，做到幾多，至少我自己個份我保護到幾多啦。但係辛苦咁多手足嘅，咁多手足係好多做得好好嘅，做好多嘅。咁各位手足唞咗先啦，唞咗先啦。咁係即係又到臨選之前，我都講嘅，拉票靠我哋，投票靠佢哋。咁見到個成績咪？再算啦，唞一唞先，系咁多。 我啱啱咧幾擔心你，你話咩？哎，我都唔怕講啦，我從來都不是咁樣跟住。 唔係，我其實就一路都唔支持 人民力量。 啊，一路都唔支持人民力量。 可以全部出鋪在俾佢。係啊，即係點講好咧？ 但係關於新東，我都想講喎，其實即係好坦白講，即係我有少少覺得，我琴晚到而家都覺得。即係各黐咁少票，我哋係有責任，我哋係做得唔夠，先會咁少票。 班長 cut 咗啊！ 係嘅，咁啊， 我想講係嘅。 咁、那個現實，我覺得唯有怪我哋唔夠勁，唔撚夠強咯。 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係打唔低佢哋啊！雖然好撚多敵人，咁但係都打唔低，因為我哋唔夠強啫嘛。 係。你要面對失敗，你先知道下一步點做，而唔係話唔去面對之後，因為唔去面對自己嘅失敗，跟住走去想渴望成功咧，係一定行旁門左道嘅下一步，係一定做壞事。你睇少你唔知。所以我哋要做即係。點解我哋成日會話唔好懷憂喪志，或者我哋冇權去唔開心？當然梗係唔係冇啦，黐線！你今日要休息啦，好似阿 Marco 講，我哋梗係有權唔開心啦。我超唔開心啦，我好梗係會好愁啦。我對住你梗係笑啦。我學大亨所講，我要負責開朗喎，大佬，唔通我成班奔喪嘅款咩？即係咁點啫？我難聽啲講都叫做大啊，即係唔係對住佢哋主持啦？即係咁。咁你都要去 support 㗎，我社工嚟㗎嘛，咁你梗係要快樂啦。你唔開心，你點行下一步咧？你點去面對呢個壓力咧？ 當然你夠開心又係又煩啦、啊。唉，但係我有時間逼咗自己係咁，所以我好似忍唔住。我開始會之前，我同我佢先講，我其實我尋晚成個通宵面對一個好大嘅不快樂，係同選舉無關，係好大好大，比起而家咁樣嘅嘢。咁冇啊，係向前睇嘅。 我鼓勵咗阿基啊，我哋港島嘅得票率比區選係有上升嘅。 哇、哦！你要鼓勵佢咁樣，哇、哦！你份人啦、啊，你份人啦、啊，係啦，係啦。大家都是咯，即係可能會愁啦，你會覺得好大鑊啊，好唔好啊咁樣，咁冇嘅，即係鬱敏所講，即係香陽灼長香，鬥長命嘅啫。而我哋持守嘅正義嘅嘢，去教化，去做傳播，我哋都希望做到。你要記住一樣嘢，我哋做得唔好，或者今次冇取得一個成功。不是因為我們的理念或者我們的內容問題，我們最多是我沒辦法將我的東西給到你，是我給不到你的問題的這樣，所以我要處理我如何給這個問題更加重要。希望大家都是，即是你們都是，大家都是快，因為你要知道我們是為了快樂的嘛，我們為了快樂先有，我們為了生活快樂的嘛，即是不是說我搞個政治組織之後大家就很仇了這樣，我們不是這些人。所以是咯，即係學 Marco 講啦，即係今日休息啦，跟住重整啦，我哋又再嚟啦，因為我哋黐撚線噶嘛，今日又做節目，晏晝國立大台啊，咁樣係咪離譜啊？我哋唉，唔知諗唔到講咩咁樣，係就係呢樣嘢啦，咁就休息一陣，翻嚟第四節再講。